曾子谋，湖南宁乡人，高级珠宝和艺术品设计师，毕业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艺术品设计与制作专业硕士，曾就职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Innovation RCA 部门两年。2017年，曾子谋于伦敦创立同名高级珠宝和艺术品品牌 Zimozen， 并担任品牌设计总监。2018年，创始人曾子谋通过高级珠宝 Melody 拿下了伦敦国际珠宝展组委会设立的闪耀之星设计大奖，被称赞为国际珠宝界的明日之星。曾子谋在2018年获得伦敦国际珠宝展组委会设立的闪耀之星设计大奖。之前他在国内学习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那么他为什么会转学珠宝设计呢？建筑设计、室内设计与珠宝设计有什么不同？考入伦敦艺术大学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朋友们，很开心和大家相约在我们新一期的《抚国日不落》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那今天呢，很开心的请到一位大才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就是在伦敦的珠宝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曾子谋。那子谋呢，他在今年被伦敦国际珠宝展专业评委选为年度最佳新秀设计师，并且获得了闪耀星星的称号。那么首先请子谋和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曾子谋，孔子的子，张艺谋的谋。 哎，我觉得名字非常好记，孔子的子，张艺谋的谋。那我想问一下子谋，你做珠宝设计师有多长时间了呀？ 其实我的背景是建筑室内设计，然后国内大学毕业，然后再来到伦敦学珠宝，大概到现在也有4-5年时间了。 对。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是在国内学习的室内设计，还有这个建筑设计，为什么会转学珠宝设计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还是喜欢吧。我觉得热爱才是可以驱使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力。另外一个是，其实室内设计跟建筑是有一定的相关性，跟珠宝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材质，然后注重细节，所以说这是一个相通的东西。对。 但是会觉得比如说做这个室内设计还有建筑设计，设计都是非常庞，就比较大。 对， 跟这个珠宝设计起来肯定大很多嘛。那从一个比较设计大的一个空间立体，或者到设计一个小的珠宝，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大的建筑它空间的东西会考虑的多一点，它会考虑到人进入这个空间的一个感受，它建筑是包裹一个，就是把人体包裹在里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珠宝是它比较小，它相当于一个小的雕塑，它跟人的互动性就是比如说佩戴在身体上面。对。 哦，对，你刚刚讲的和人的互动性，我觉得好像以前没有想过，因为我们作为女士或者是购买珠宝的人来说的话，就想的是哎，这个珠宝我喜欢，戴着好看就可以，但还真的没有想到有互动性这个特点哈。 有啊，因为珠宝有些珠宝它是可以玩的，它有一定的趣味性，然后珠宝本身戴在身上，它是我最喜欢的状态，珠宝一定是戴在人身上的。因为它跟人跟女人跟比如说跟男性有一定的这样子的动态的，会感觉会好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国内学的室内设计还有建筑设计，你觉得就是这个专业包括你的积累的底蕴对于珠宝设计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个还是我之前说到的，就是室内建筑它一定是花很多时间在了解材质的运用对比，然后空间的理解，对细节的把控。珠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用金、用宝石、用各种其他的材质、用珍珠，然后怎么样去结合，将自己的一个 idea 用这些珍贵的材质呈现出来。对，细节非常重要。 对。哎，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设计珠宝的过程，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因为我觉得做设计师是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也采访过不同的设计师，有珠宝设计师，也有 fashion 设计师。我会觉得设计的过程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对人性还有经历的一种探索的过程。那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呢？ 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我说一下，其实设计就是珠宝设计，它是设计师通过对材料的认知和对美感的把握去对材料进行再设计再改造，然后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它是融合了设计师个人的一些故事情感，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它是一种艺术的形式。那比如说诗人他想表达他自己情感，他可能会用他的文字，用他的诗去传递。那比如说音乐就是说歌手或者说音乐家，他们是用音符去表达他们的感受。那珠宝其实就是珠宝设计师表达情感的一个载体。对。 哎，那我说到这儿的话，因为我也跟一些珠宝设计师有聊过嘛，会觉得有些珠宝设计师，比如说你们是用珠宝，是用不同的材质，也还有石头，所以你们既要懂石头，还要懂人。然后各种的石头都会有灵性和生命，对不对？然后再把它们设计出来组合起来，我会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说你通过对不同材质的了解，你把握它的特性，然后比如说你做一件定制，你会为客户挑选它就是最适合他的一个石头或者说一个材质，或者说有些客户他会自己把自己的也已有的一些宝石他拿过来我们进行再设计。 那我就是你从国内学的是室内设计，到英国这边是在我知道是在伦敦艺术大学学习，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时考伦艺的经历吗？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们就对英国很感兴趣，然后也会对英国的大学感兴趣什么的。 我觉得英国的教育质量还是挺好的。对，然后选择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是挺重要的。那我当时特别想来伦敦艺术大学学习，也是因为知道这个专业，我要学习的专业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难考。当时我作品集通过了，但是我的语言差一点，然后后来就考了几次雅思，终于通过了，然后才过来的。对。 像你学习珠宝设计的话，作品集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然后你们一般会花多长时间来准备作品集呢？ 我觉得作品集是申请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因为导师他在挑选学生的时候，他会看你这个学生的一个能力，就通过你的作品集来反映你怎么样把你想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最后你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你呈现出来，然后他觉得是不错的，他才会来考虑。 那像你当时准备作品集，你是准备的珠宝相关的呢，还是你以前建筑和室内设计相关的呢？ 都有。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我第一背景是建筑跟室内，然后我当时是有这样的作品，有空间设计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平时有空的话，我会去做很多材料的尝试，比如说我会做陶瓷，我做玻璃，然后金工艺，然后木材。对，所以说我会结合很多的材质，然后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导师一看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学生对可能对不同的材质有了解，然后有尝试过不同的材质啊，这种工艺上面的一些实验，所以说他觉得这是我拿到这个 offer 的原因吧，我觉得。 因为真的是不同专业，就是隔行如隔山嘛。我每次在跟嘉宾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像我们做媒体的话，就完全没有什么作品集，我们就递交了申请，老师来个电话面试，觉得聊了一下不错，你可以来报考了。那你们作品集一本的话，大概有多少的量，多少页呢？那就相当于其实你要通过作品集让老师全方位的认知你，了解你。 对。 然后看是不是这个学生可以考到我们学校来。 对的，他是一个综合实力导师，一定会是他导师有一定倾向性了，他会选择跟自己比如说研究的方向上一致的。对，那我们不可能去揣摩很多导师的想法，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作品通过作品去呈现出来，把最好的一面。但是作品每个量的话，我觉得没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不要太少也不用太多，把自己最好的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那你当时准备作品集准备了多长时间呢？ 应该有超过一年。 哇，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准备作品集。 对 对， 是用绘画图片什么样的方式吗？ 因为我学的其实算是 3D 艺术，所以就是珠宝跟视觉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所以说更多的是材质跟各种造型啊这种东西的实验。所以说我用了陶瓷，用了玻璃，用了木头，所有的东西做很多的实验性的作品。所以说对， 所以就是把那些作品，就比如说陶瓷、玻璃、木头，然后全部寄到了。 没有，就是我通过作品集的方式呈现出来，把每一个步骤记录下来，用照片、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我整个一个想法，怎么样去做实验，多少次的失败，然后都要反映出来在作品集上面。 这个 就是有时候你做了很多遍都是失败的，但是失败没关系，你就把你这个为什么会失败，然后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告诉导师你做了哪些的挑战。对， 所以正 有意思的。 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报考英国相关设计专业的同学听到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去不断的尝试失败或者是成功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英国的这个教育包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非常注重的，他要看到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而并不是直接看到一个结果。 对对对，直接看到你的结果，他一定是因为来这边是学研究生，导师他有他让你定好方向以后，他一定是鼓励你不断的去做各种尝试。对，你失败10次、20次、30次都无所谓，但是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你是一次一次的打破旧的东西，然后出新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完成的，但是它可能是引导了一个新的方向，比如说你是一个新的材料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概念的方向。 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那你们专业的话招了多少个同学呀？ 我们专业都只有10个人的样子。 只有10个人，全球？那你知道多少人报考吗？跟老师聊过吗？ 这个没有问过，但是轮椅的，就是申请轮椅的学生应该是蛮多的。 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Oh, is that what you want? Yes, sir. Right.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子谋考入伦敦艺术大学之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在伦敦顶级的设计大学学习珠宝设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子谋在2018年获得伦敦国际珠宝展组委会设立的闪耀之星设计大奖，他是如何获得这个奖项的呢？他设计的珠宝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0个人， 对， 哇，那你们，我就非常好奇，那中国人多少个呀？ 中学个也有三， 中国人的话， 中国人3-5个，对， 3-5个，哇，那其实比例还挺高哎，30%-50%了。 对，因为中国学生，我觉得在这边的实力越来越，很多还是越来越强的，然后综合实力都很厉害，对。 哎，那你们上课的内容是些什么内容呀？就考报考进来之后，有没有觉得特兴奋？然后 是 作品集准备了一年，然后雅思也考了几次，然后终于进来了。 进来了，对对、嗯，进来以后，其实刚开始的压力还蛮大的，因为第一是、嗯、好像学的英语跟国内学的完全不一样啊， 是吗？ 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然后这边刚开始上课会比较吃力一点，但是我们之前有一定的语言课的培训， 嗯 啊、教我们怎么样做那个作品的陈述 presentation， 然后怎么样去、嗯、做 research 做研究做调研。对， 嗯， 对， 我会觉得，那么就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像你们还有3到5个中国同学，有没有经常一起切磋一下、交流一下？然后，比如说，是不是做作业也有难度啊？大家一起来想想怎么完成更好的作业之类的。 大家会，我们经常会有那个 tutorial， 就是那个导师辅导，然后也有一起做讨论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嗯、然后很多想法碰撞到一起。会有很多新的 idea， 嗯， 对，然后另外大家也会相互来评对方的作品， 嗯， 其实相互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大家不是说研究生不是说从导师那边学到很多，其实有时候是同学之间相互的学习，相互的提升， 嗯， 对。 那我问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客户吧，应该是你们的客户，珠宝客户， 嗯， 我们去看一个珠宝的话，我们就会看，首先。设计是否是我们喜欢，材质怎么样，价格性价比，我们可能作为客户会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那么作为你们专业学习珠宝设计的，你们是从什么一个角度来设计珠宝呢？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概念，讲一个理念，还是怎么呢？ 每个设计师有自己的风格了，但是说我没有说特意想要去就做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其实这个东西是你由内啊，外自己，你每一个作品，它就在那边是诉说着你自己故事。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嗯，你们老师，你会觉得老师会比较偏向于哪种珠宝设计呢？其实我会觉得，比如说每年像轮艺或者是圣马丁，他们都有些毕业展，我就会去看， 嗯嗯， 然后看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一类的东西。在市场上可能不属于那种商业销售型的， 嗯，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在学习，就觉得好多东西，哇，这个东西有点带不出去啊。 哦， 对，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作为普通人来，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学习珠宝这块的话，你们的出发点或者怎么样？去专业学习的角度是怎么样？ Okay， 对，我其实有就是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一下， 嗯， 就是因为研究生的学习它一定是就是引导我们做一就是确定一个方向以后，然后不断去做实验跟调研， 嗯， 然后想要去呈现一个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就是遵从之前一些老的想法， 嗯， 对。 但是像那种比如说我去圣马丁看毕业展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设计就是还蛮奇特的， 嗯， 但他们可能就是设计自己留下来，也不会把它商业化，对不对？ 其实好的设计是可以把艺术跟商业完美的结合起来的，可能设计师走的方向不一样，有些他天马行空， 小众，对，天马行空， 对，天马行空，嗯，他会有很多新的想法，他只是通过珠宝来呈现，但是像我们如果说现在开始做自己的品牌的话，也要考虑佩戴性，考虑一定商业性，让客户可以去喜欢的同时它可以佩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将艺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对， 嗯，对对 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这个轮艺啊学习这个珠宝设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要去动手去做一些珠宝呢？ 非常多，这个因为我们学的专业就是这个，所以说经常要在那个工作室里边，有时候一待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对， 哇， 对， 就是跟各种材质 是 打交道， 对，然后各种模具，然后各种材料，各种工具，经常是全副武装，戴着面罩，戴着口罩，戴着系着围裙，戴着手套，经常是做这个事情，但是特别享受。 哦，因为我们完全不会想到这一块，你知道吗？看到珠宝设计师，可能看到都是在活动上呀， 对， 或者是就是看到什么珠宝设计师，然后一群美女戴着珠宝， 对， 我们就认为可能就是 当然我们就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但 实际上背后都是民工 因为想不到背后要做些什么。 对的。 那你就是在轮椅学习珠宝设计，有没有自己特别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和过程，或者让你觉得特别自豪的这个作品？ 之前因为是在皇家艺术学院，就是给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工作，然后积累很多经验，最近一年才刚刚开始做自己品牌。最好的作品应该是我觉得就是最近的这个系列，新的系列或者叫做、 哦、对，那我们可以来说一下，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要来恭喜你，就是被伦敦国际珠宝展专业评为今年，也就是2018年度最佳新秀设计师，而且获得闪耀新星的称号。当时是怎么一个选拔的过程呢？然后能和我们介绍一下你就是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自豪的这一组设计呢？ 这个就是奖项叫做闪耀之星，叫 Bright Young Gems， 每年在全英国只选4个，所以说对我来说能拿到这个奖也是蛮开心的。因为评委的话包括很多杂志的主编，然后编辑，然后比如说一些珠宝的influencer， 应该是世界顶级的杂志主编吧，还有杂志，还有那些KOL 行业当中的。 对这个你是把自己的作品选送到这个比赛当中， 对送过去评比。当时收到邮件的时候我连读了3遍、然后重新确认再确认，他说 congratulations 确实是，后来还发了那个 invitation。 对颁奖的那个晚上，对，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那你设计的这个珠宝，就是你的这个创意是什么呢？ 其实新的这个系列叫做 Melody， 旋律韵律，就是每一件 piece 它会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它会运动。其实这个系列我主要是挑战了一下传统的珍珠镶嵌方式，因为珍珠一般都是打孔，然后后面用托盘，然后把针嵌进去以后用胶粘起来，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工艺。但是我这个系列所有的珍珠全部是360度完美无瑕的，然后都可以看到它的光泽，然后是可以在里边转动的。对， 哇，那真的，那你是怎么把它们串联起来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idea， 但是很取巧，算是比较聪明的想法吧。就是一个用金属管，然后两边镂空，然后把珍珠放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其他打孔啊用胶的镶嵌方式。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这样听会比较那个抽象点，那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这个WeChat 的这个公共账号可以来看一下紫谋的这个作品哈。那我觉得我也是听了之后特别特别特别好奇。那你这一系列作品一共设计了多少件呢？ 一般珠宝一个系列的话也得要8到10件的样子，因为它有耳环，有项链，有戒指，有手镯，比如说还有手链，这些。对，大概8到10件的样子。 那你设计这一系列的话花了多长时间呢？从创意到执行成功当中有没有什么失败或者成功或者比较难忘熬夜的故事呀？ 其实灵感有时候是突然一下，你站在外面走着走着路，突然那个灵感就跑出来了，但是呢你一定要及时的把它画下来。这个灵感出来有时候比较快，但是最难的过程是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过程，这是最难的，因为你设计了很 多。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燕子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后会觉得很有意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就去看热闹去了。 嗯， 像这种伦敦国际珠宝展，它好像是能在那儿销售是吗？还是只能是买手？ 做销售，对， 零售还是说是买手？ 都可以，可以 买手在哪儿？ 它有来自杂志的编辑，有很多的媒体，也有各大品牌商场的买手，他们都会过来看，说不定你就有机会。 嗯，因为我知道非常非常大嘛，就是在这个伦敦的 O2 展示中心， 就是奥林匹亚会展中心。 奥林匹亚会展中心，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会展中心的话，大概有两层楼，然后有时候大到可以说几千个展位嘛， 嗯， 所以说在这么大，然后是来自于全球的 多个国家，对，每年 对 60个国家， 全球的这个珠宝品牌都会在这里来进行展示，所以就很好奇，在这边，就是可以有买手或者是有品牌，然后就可以进行交易或者订单。那在那边也有零售，也有批发或者预购嘛，都有吗？ 都可以，对，都可以的。所以说在展会上还卖了几件。 是吗？ 因为有些过来他可能就是自己过来看展的，他也不是买手，他就是消费者，他看到你喜欢的就是喜欢的东西，他就会直接购买给你下订单。 哦，哎，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那我们能问一个问题，像你这个系列的话，就是能给我们说个价格范围吗？ 新系因为都是做高级珠宝，所以说材质都是金以上，金配珍珠配宝石。这个系列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里边的我是由珍珠开始的，然后但是里边的珍珠是可以替换成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然后紫水晶，然后比如说绿玛瑙、红玛瑙，可以替换各种不同的材质，所以说从价格到颜色都有很大的就是可选择性。 你的替换的意思我明白了，其实就像你的这个设计这个框架， 对， 是在那里 是不变的，对，但是里面的宝石是可以替换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灵活，我的价位也有不同的价位，从几百磅到几千磅的样子价位是 啊，我觉得好有趣啊。对，这个珠宝就觉得它就是灵动起来了 啊。对，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像就是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乐趣在里面。那你去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还有这个珠宝的过程，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说你会去哪里选择就是原料呀，然后一般像你们学习这个珠宝设计的都会有什么或者这个原料来源啊，你们会去哪看呢？ 比如说自己有想做一些特别的设计的话，收集一些材料的话，我可能会去英国的各大复古集市，二手市场。因为有时候你不经意间，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看的石头，比如说一个琥珀，比如说一个，当然，比如说红蓝宝、钻石这种是很少很难见的。但是说不定你碰到特别珍稀有的石头，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拿下来留着，以后比如说在做设计时可以用到。那我现在量大了的话，就是有世界各地有那个 供应商，对，好像在那个珠宝展里面有供应商， 有很多供应商，他们比如说来自东南亚呀，来自一些印度，来自比如说南美洲，中国都有。 那我突然觉得好有意思，就是说那你日常是不是也会去寻找灵感，然后也要去旅游，顺便再去看一下原材料在哪里，说不定找到有趣的石头，好像是不是还有什么原材料展之类的，对不对？ 有，反正珠宝展上都有这样大小的供应商，他们都会带你自己的一些产品过来，所以说你也可以跟他们下单，有合适的话。我觉得最做设计师最有意思的一点，其实还在于一个旅游，就是说你到处走走看看，然后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见识到新的东西，有很多新的想法， 然后还有灵感。 对。 那我可以介绍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其实也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就是邀请过他，那次是请他和那个另外一个设计师共同来讲的，然后他是第一个拿到纽约珠宝鉴定资格证和伦敦珠宝鉴定资格证的双证这个鉴定师珠宝，对，珠宝，所以他什么都能看吧，我觉得我可以叫你认识，然后 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看见珠宝然后就欣喜若狂，他说他看红绿灯都是，他说红绿灯是最好的那个绿宝石和红宝石的颜色啊。对 对，珠宝我觉得就很有魅力的。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能就得提到可能从小一些经历，而且我知道你做珠宝设计是不是也会和你的家里家人有一些联系或者原因，然后所以从室内设计走上珠宝设计这块。 对的，我觉得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刚刚讲的是热爱是最大的动力，但另外一个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我从小的经历，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让我想要去做一个珠宝设计师，是因为我在9岁的时候，我妈妈浑身90%面积的烧伤。 哇，我觉得真的已经非常。 就是我从小不跟她住在一起，但是得知这个消息，我见到她以后，她浑身都包满了绷，只有眼睛露在外面的，其他都是没有一片皮肤是好的。她能生存下来、存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她花了大概5-6年的时间才可以慢慢走路，她身上全部是脂皮。对，到夏天会出汗，会比较困难。可是后来又得了乳腺癌。一边的乳房就失去了，没办法，但是还算比较幸运，然后之后一直都没有复发。对，所以说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特别的坚强，特别乐观应该是。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他福大命大一直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妈妈对我很重要。给我，就是对我来说，我改变了我对女性的一个认知，可能就是说女性强大的时候真的是无所不能，她可以什么都挺过来，可以。所以说她在出这些意外之前，她是很喜欢珠宝的。她戴很多的珠宝，金很多金项链这种东西都有，但是自从那之后她就不戴了，很多都卖掉了。可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女性来说，你们可能更能感受到那种原因吧，可能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从那之后他就很少戴珠宝，他脸上没有任何的瘤，算是还蛮好的，他浑身都是瘤，但是身上没有任何脸上没有任何的瘤，但他还是不是很戴珠宝，但是呢，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是我想要一个成为一个珠宝设计师。 九岁你就想了吗？ 那没有，从那之后慢慢的就是说，因为他对我有很多的影响，那研究生之后我就发现珠宝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职业，珠宝设计师，所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可以设计珠宝，鼓励我的妈妈带更多的珠宝。对，我只要有新的款式我都会给她看，然后我也尽量会回国就带一些珠宝给她，她慢慢的就喜欢上珠宝了，她没有那么。 那现在妈妈恢复的还好吗？ 现在还挺好的，一直都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对，所以说我也挺开心的，只要她快乐，其实我做我自己事情我也很快乐。 对，我就觉得那现在就是你设计的每一套珠宝，我觉得你都会留给你妈妈，对不对？ 我会尽量去就是想要让她试戴一下，她喜欢的我就给她。对， 我会觉得从这点会觉得你的珠宝设计生涯，我觉得是有一种很浓厚的情感在里面去做一个支撑和支持，有一个很深刻的原动力。 对的对的，就是我想做一个珠宝设计师，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会一直做下去，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我的珠宝去装点这些天下 的女性， 对，天下的女性，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对，看到别人带我的珠宝。 那其实小的时候经历这些，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要去思考很多，然后去经历很多。 对，因为我说了，我从1岁开始其实就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妈妈只要有空她就会来看我，然后但是她发生这些事情对我当时是影响蛮大的，因为她对我很重要。对，我其实挺感谢她那么坚强，一直挺过来，让我可以一直有机会在深造，一直学习，一直追求自己的梦想。对。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其实那天跟子谋在沟通的时候，我说我好怕今天采访的时候我会一直不停的流眼泪，然后因为我就一直在说，如果一个好的设计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你去体验过生命当中很多的酸甜苦辣，才会让你的设计会更加抓住人心，去打动他人。 是的。 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Oh, it's nice to see you, Watson. Yes, sir. All right.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子谋学习珠宝设计的原动力是源自于他的妈妈。子谋的妈妈在他九岁的时候由于意外皮肤90%烧伤，随后妈妈把珠宝全都卖掉，他希望能够通过珠宝设计让妈妈再次捡回对珠宝的喜爱。妈妈后来又得了乳腺癌，妈妈坚强的面对让子谋对女性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与认知。子谋的品牌也在不断的发展，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规划呢？ 是的，因为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你想要设计很好的珠宝去适应，就是去适合那些你想要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些女性佩戴你的珠宝，你特别想要让你的珠宝去跟她们符合她们的气质，衬托她们的气质，让她们更加自信更加优雅。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会更加懂女性，或者你会努力做到你会去更加懂她们。 对、嗯、我觉得珠宝可以成为女性的一种武器。 嗯， 对， 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经常在想一句话，我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说经常想，比如说文字是武器，然后书籍是武器，然后比如说媒体也会是武器。 对， 我是第一次听说珠宝是武器。 对，因为我觉得珠宝跟女人非常的亲密，是佩戴在身体上的。然后每一件珠宝它有故事，它佩戴那件珠，我觉得喜欢珠宝的女性一定是她热爱自己，热爱生活，热爱美的。 嗯， 对，她想要去把自己自信大方优雅的一面呈现出来。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 嗯，很开心。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是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刚才这个 Melody 这个系列已经就是也做得非常不错嘛，而且拿了大奖。 嗯， 那么是不是已经销售到全球呢？现在全球买家来着？ 暂时来说在伦敦有几家网店跟画廊跟实体店。 嗯， 接下来的话呢还有几家在谈。 嗯嗯， 计划是能够明年进入中国商场啊。 嗯， 比如说跟一些买手店可以合作，到时候中国的客户就可以在直接在中国买到，这是对计划。 嗯，哦，我还特别特别感兴趣一点啊，就是珠宝设计师到现在，因为你成立自己的公司，但其实一开始初创阶段嘛，然后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自己去打理的。 是的， 从设计可能制作，至少第一件一定是自己要做出来，然后可能后面的批量生产才会找到工厂去做。 对， 那还有销售。 嗯， 还有品牌推广。 嗯，对， 还有去社交。 对， 也许可能还有赞助人。 嗯， 还有投资人什么，是不是现在都是你自己在打理？ 现在有一个小的团队，有公关也有助理这边，但是市场这一块还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来帮我做。 嗯， 但现在来说我觉得初期的话自己亲力亲为是一个很好的阶段。 嗯， 也可以学习到从设计当中管的都是我自己在做设计，然后质量的把控，那接下来还要跟工厂沟通，然后样品再做销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嗯，我觉得特别棒，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品牌，然后一定是一个人一定要懂每一个流程， 对的， 都懂， 对的。 然后呢，做的比较一定规模或者大的时候，就是找到好的合作者， 对对， 然后去各司其职，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是的，是的，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做。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事情亲力亲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学习到的话，以后会比较好把控一点。然后等自己团队慢慢完善了以后，就各司其职了，这样子的话品牌会发展更加迅速。 嗯，那么就现在做自己品牌，做自己公司，然后你会觉得在哪个工种或者哪个步骤，你会觉得是对你来说现在是有挑战的呢？ 我觉得珠宝呈现出来，我觉得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是最难的。因为有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想法，会把它画在图纸上面，其实那些想法你真正想要去把它从图纸变为实际上客户可以拿到的作品，跟可以大家在店里面买到的东西，中间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你不断的否定，不断的尝试。对对，有时候工厂都得要做几十遍的磨。 天哪！ 对， 几十遍的磨，那 一遍的改，对。 那几十遍的磨，那一遍磨就是一个价钱的。 对，要看到有些工厂它做小的改动它要收费，有些工厂它比较好一点，它可能就是小的改动它不收费。但有时候你一旦做大的磨，它都要收费的，所以说 前期投入会很高啊。 对，而且真金白银的东西，对。 对，那真金白银的东西，那你做失败了，我很好奇，是做失败的这种，那些真金白银怎么办？ 金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工厂他们是重新再去利用，但是还得要再经过处理。对，对。 我突然觉得这个过程好难，好复杂呀。 对对，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设计师把好的想法呈现出来，在图纸上呈现出来，然后工厂他以他们的经验，再来做这件东西，我们需要很多的沟通。不断的尝试， 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一个珠宝设计它的售卖的价格，其实 对 它是贵，它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背后的故事会太多了，超乎你的想象，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看到的这样一个珠宝的作品。 对，并不是你看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戒指，或者说嵌了几颗石头，其实珠宝它本身才是贵重的，然后接下来它融合了设计师的灵感和情怀在里边，然后它又比如说宝石，它就是不可再生的，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它，而且它有收藏价值在里边的。 对啊，那你会觉得现在比如说在做宣传公关或者销售这一块的话，你会觉得有挑战吗？ 有挑战，对，尤其是在英国这边，你慢慢开始了解市场，然后你要去跟人家沟通，想要进驻人家的店，想要去跟其他品牌或者说是设计师做一些合作，你都得要去谈。对， 而且都得你出马。 也不一定所有，不一定所有事情都我出我去，但是就是说，是一个长期的沟通和磨合的过程。找到这样的机会是不容易的，但是大家一直努力。 对，是的，是的。那对于未来哈，那比如说现在已经做了第二款你个人品牌的这个第二系列了嘛？那么有什么打算和这个计划呢？ 因为我品牌主要是做三个方向，第一个是高级珠宝，第二个是水晶器皿、家居艺术品，我有做水晶杯，然后第三个是定制。所以说接下来珠宝跟水晶器皿这些每年会出一到两个系列至少，然后对。 那很好哎。那哇，每年出一到两个系列的话，是水晶一个系列，珠宝一个系列，还是各一到两 个系列？对。 那你会很忙碌呀。 是会很忙碌，但是每一个系列出来之前，就是这个系列出来了，你马上就会想下一个系列了，要。对，你的想法已经要出来了。因为还要花很多时间做实验、做尝试。对， 那其实真的还挺忙碌，因为要想系列，然后你还要想着怎么去把它们推广，怎么去销售。 对，之前想着，哎呀，给自己工作了，可能就时间就自由了。其实真的没有想象的那样，然后你真的有忙不完的事情。 对，肯定的。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也不会想让自己闲停下来闲下来。 对， 然后你会想新的系列，然后想到怎么去，比如说 推广 然后销售啊，还有 了解市场，对，了解客户的需求，做很多的调研。 对， 然后各种展会你都想去参加，每个展会都非常的费时费力， 还价格不菲。 对，还要花很多钱。 对，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听到珠宝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叫我们说的华丽丽的名字，但其实背后真的很需要你有才华，需要你有经济实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 的， 因为你要去买真金白银的原料， 对， 然后你要去把它做出来，也许还会有失败，然后你还得，也许有的时候就不仅只是买一份儿吧， 对， 然后你还得请工厂帮你去做，然后做出来之后你还要销售，然后去推广，很，我觉得应该是蛮享受，但同时也是很怎么说，很挑战的一个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非常享受现在的过程。第一是有了自己的品牌，这是大部分设计师都想要的一个状态，就是做自己的品牌。第二个是珠宝是真正我喜欢做的事情啊，我说我会坚持，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业。所以说每天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可以跟事业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 对，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哈，我就是想请问一下，做一个华人设计师在英国，那你是在英国创立了品牌，然后起步，你会觉得有优势是什么，然后挑战是什么？ 优势的话，毕竟是一个东方，就是中国华人设计师，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千年，这一点我非常的骄傲。中国的东西取之不尽，感觉就是我们可以从里面一直得到很多的灵感，但是我们也承载着一定的，就是感觉是有一定的责任，想要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然后再用现代的方式去传递出来，让现代的人，东方西方的人都能接受，这点是有挑战的。然后在这边的话做推广，我觉得也是一个有挑战的事情，想要让西方的客户接受你一个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的作品是好的，设计师就是靠作品说话，你的东西是好的，大家就会接受，比如说这一次获奖，就是说是这边的奖，大家是能够认可你的作品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是靠作品说话，这是最基本最根本，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更多的去和这边英国本土的，无论是媒体人士啊，还是买手买家，还有就是 influencer KOL， 可能要去多搜索和沟通和交流。 对的，不断的积累资源，然后对，也是慢慢一个推广品牌的过程。 那么也刚刚说到明年会进入中国，那也非常期待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在中国的朋友能够购买到你的产品，也祝你的， 我非常希望，就是刚说了最好的状态就是看到自己的珠宝佩戴在别人的身上，这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说我希望珠宝到时候可以在英国跟中国有售卖点，大家可以直接买到。 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子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这个珠宝设计生涯，也让我们对子谋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那么也祝福子谋哈，你的品牌真是越来越好，大卖，然后能够在中国和英国都能取得傲人的成绩。谢谢子谋， 谢谢大家， 谢谢。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的节目总会带给你有用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Name's Bond. James Bond.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